道，可孩子的父亲的房子呢是在回龙观，有一大概140平米的一个空置房。说请问是卖掉回龙观这个140平米的房子，这种经适房呢，换八一学校旁边60平米的一居室房子的呢，还是怎么着呢？ 嗯，这位朋友他其实，他的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挺刚需的了，因为毕竟海淀的这种学区的户口还是比较稀缺的。但是呢，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他的孩子刚刚2岁，离上学其实还有4到5年的时间，但是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孩子以后在海淀上学，但是就没有住的地方，这个问题就是非常刚需了。但是您要想清楚啊，就是说第一是小孩是不是可以选择住校这种方式，毕竟孩子这几年这几年的时光还有说比较重要嘛。如果是您是想跟孩子一起这种陪学的这样一种状态，那势必就必须要买房，就必须要买房。嗯，所以说现在选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说让孩子，就是说您可舍得下这个心让孩子去住校。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必须要在学校附近周边选购一套房子。就看您自己的这种选择了吧，毕竟孩子那么小，如果说真的让他去住校的话，也有诸多的不便。 现在是这样，就是你还得看学校人家有没有住校啊。 嗯，对 吧，有的小学是没有的。 是的。 而且呢，就是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户口在中关村为什么是没有房子，是因为就是一个空挂户呢，还是说就是说在这个房子比较小啊。反正我建议您，如果说您这个房子是个空置房，也就是说可能我平常我也不住，那您还不如去把它卖掉，然后换一个那边的这个一居室，虽然小一点，但好歹就是平常你想孩子上学这就需要6年小学，然后再加3年中学，这就是基本上小10年的时间，其实您是需要在那边住的，还是需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尤其在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些学区旁边的房价的这个租金还是挺高的。 对啊， 我知道 不建议去租房。 我知道这个比如像西城我了解的那一片，最起码这一居室就得7000-8000起， 而且是近半年来租金涨得比较快。 对，所以说您看基本上每个月这个花销还是挺大的。 对， 所以呢还不如说直接在那边换一趟，而且在那边虽然说相对老破小一点吧，但是呢毕竟它的这个价格还是在那儿呢，而且就是跌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对 啊，所以说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的。 对，所以说这位朋友面临的是一个很刚需的问题，就是不买的话就没有办法去保证小孩然后每天可以有一个好的环境去上学回家。 还是在学校周边有一房子比较好吧。 对， 因为毕竟这个你想让孩子那么大老远的每天坐地铁，这个不太现实。 是的， 不太现实。好吧，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看下面一位朋友的问题。辣椒问到说，最近公摊这事儿呢挺热的，我说请问这个买房怎么看公摊。公摊这个吧，我记得上次好像我们简单其实说了几句啊。 对，然后但是咱们上次说的其实那会儿呢还没有这么热。最近呢一些媒体的报道也好，还有说咱们购房人也好，就是公摊这个事儿还真的是一个社会性的比较热门的话题。其实好多的有一些朋友甚至都不知道公摊这回事儿，或者说不知道这个公摊怎么算。所以说咱们今天可以再来强调一下，再来仔细说一下这个公摊啊。首先这个公摊面积啊，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历史时期的一种产物吧。然后最近媒体也报啊，有的房子其实它公摊比较大，对于咱们购房人来说非常的不划算。是否取消公摊面积这个啊，咱们现在肯定是不知道的。但是呢，咱们现在可以知道，就是说这公摊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买什么房子到底是公摊面积多少都是比较合理的。首先咱们说这公摊啊，公摊其实它就是一个跟那个得房率它是一个有强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那得房率咱们怎么算啊？得房率就是说咱们的套内面积除以销售面积就是得房率。那公摊在里边起一个什么角色呢？就是说套内面积是由房子的建筑面积减去公摊面积来得出的。所以说这个公摊如果越大的话，其实咱们得房率就越低。那得房率越低就意味着可能咱们这个 可能是一个100平的房子，但是呢最后如果是得房率是80%的话，它其实套内面积只有80平。所以说但是公摊啊，公摊都包括什么，就是咱们可以看到的，比如小区里的一些公共设施，就比如电梯井、管道井啊，变电室，甚至于这个楼梯间啊，公共走廊这种过道，甚至于这种公共墙体跟保安室，都是算在公共空间，都是公摊面积。那公摊面积是所有的业主来平摊的这样的一个面积。那有人就问了，那公摊面积是不是越小越好啊？其实也不是，越小的公摊面积意味着这个小区的公共设施可能没有那么完善，比如说小区的公共走廊比较狭窄，或者是说比如楼梯啊、大堂什么的没有做到很好的这个很合理的面积。所以说公摊面积就看咱们买的是什么房子啦。一般情况下，这个多层住宅的这个得房率比较高，那基本控制在85%到90%之间，得房率啊，那就算比较合理了。那小高层的话，得房率控制在80%到85%之间，那如果是高层，是控制在75%到80%之间。75%到80%之间啊，那如果是商业型的这种商办类的产品，它的得房率都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也就是在55%到60%之间是算合理的。所以说咱们正常买住宅呀，控制在70%到80%之间。那如果是比较好的这个板楼，品质比较好的板楼啊，才能得到这个80%以上，甚至83%、85%的这种得房率算比较不错的了。所以说咱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说商业类的这种房子为什么它得房率比较低，之所以它是商业类的这种房子，它的一切设计都是按商业类去走的。所以说它的公共的走廊，包括这个门口的这个大厅，都是那种比较面积比较大，面积比较大就是意味着咱们最后业主的这种小空间得房率就稍微低一些。 好的，来我们看看这个公众号上的一位朋友刚发来一条信息，瑞姐说，请问一下，我们家的房子买了，在迁户口的时候呢，发现我们之前购买房子的那个房主儿子的户口还在，通知他们赶迁出呢，但是不积极配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这种情况跟您说一下啊，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很多次节目，说实话， 一直在强调， 一直在说，所以可能您当时也没有仔细听我们节目哈。这个跟您说一下，因为我们之前说的就是户口迁出这事儿哈，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就是指着这户口去上学， 对， 或者说有的朋友就说希望我这个把户口迁出去，或者到时候会有拆迁的一些问题，所以可能确实很麻烦。以前我们在说您在跟他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签上，比如说如果您房主的这个户口不迁出，每个月要支付多少多少多少违约金， 对， 对吧？ 补充协议， 这个每天需要支付20%违约金，这样的话其实是给他一个督促。但是我相信您可能没签，要不然不会问我这个问题。所以 也不一定，要不说您问问您这个中介，然后让中介中间去协调解决。 这个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中介他也就是也没有办法，他只能说你赶紧签去跟他联系，只能是这样子的。因为就算是法律上，他也不可能说强制让人把户口迁出来，就这个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能强制要把别人户口迁出，所以真的是一个问题。所以只能是我们在买房的时候，把用这种违约金的这种方式来督促他。如果您这个没有签的话，只能是跟上家商量，就是您要不赶紧签或者怎样，只能协商解决。从法律上都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所以确实挺麻烦的。 这给您支两招吧。第一招就是通过中介，然后咱们尽最大可能啊，最大的努力通过中介。第二招呢，就是说您跟这个房主啊做一个，就是说好好沟通，然后可能跟他去做一个比较友善的这种协调吧，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只能说是这样， 只能是沟通， 对， 只能沟通，因为这种方式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说能强制让他迁出，而且他当时也没有通过中介，哦，已经购买10多年了，那这个 那这个就更没有办法了。 这个属于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可能十多年前啊，还中介的合同还没有那么完善。 中介的话，其实现在他也他也没有说特别详细的说让你有，比如说你要不出现迁出户口会怎么样。所以就是说这个只能是现在我们在提醒大家，如果您买房子的时候，这些细节一定要注意。但是已经十多年了，首先您先找到上一家的这个电话。是吧？你跟他沟通一下，你说我们这孩子我们要迁进来，然后这个您这孩子户口还在这儿，我没办法弄，所以你或者说您就是吧，上人家里去给人买点东西什么的， 对， 好好的跟人 沟通， 只能这种办法，没有其他办法。 是， 对对对，确实比较麻烦。所以在这儿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啊，就如果现在您在买房的话，一定要把这些细节上的事儿呢，这个好好沟通好。户口这事儿，比如说您可以之前约着这个房主到，因为这个东西只能房主来查，到所在地的这个派出所， 对 对，直接拿着房本去查就可以了，房主去查，直接去查，说您帮我看一下这个户里面有没有户口，因为可能有的上家吧，他说我自己没迁过来，但是保不齐他上上家可能的户口在里面，但是上家呢，因为他也没有迁过户口的事儿，所以他也不知道， 对， 所以就怕这个，最好还是让房主拿着这个房本到这个。包括叫上中介，对吧？一起到这个派出所去查一下有没有，没有您就踏实了。如果有的话，那在合同当中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约定一下。如果说您在什么什么时候不把您的户口迁出，那每一天我们按照多少多少的这个违约金来进行计算。 对 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我们哪怕他户口不迁出，那我好歹我还有一个补偿，对吧？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去约束。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啊，这合同一定要签好。所以像电话号码您已经找到的话，那您就好好的跟人家沟通一下吧，比如说问问人家在哪儿，好好跟人家说，对吧？因为确实这是个问题，房子你都不在这儿，你户口在我这儿是吧？确实有点那个什么。 心里别扭。 对对对，所以这事儿您好好的沟通一下吧啊。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看下面一条朋友的问题。露露说，请问什么样的房子未来潜力会比较的好？这个跟买房我觉得还是挺像的。 对，这个无论是新房跟二手房，它其实大家最关心的除了这个房子本身之外，还有它后续的一个，我们说的是未来的潜力也好啊，或者说这个区域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也好啊，其实大家记住几点就可以去评定这个房子未来的它的发展空间有多大了。第一个就是交通，那交通就包含地铁啊，就或者是高速路、快速路，那我们都知道地铁是一个主要的，大家比较，尤其是上班族啊，比较依赖的一种交通方式。如果您这个房子周边1至2公里内有地铁的话，那是直接会影响您这个房子未来的发展潜力的。那如果没有地铁，那如果有高速路、快速路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弥补交通这方面的一个一个缺憾的。第二个呢，就是商业配套，这个商业配套。不是说您楼下的比如小卖部、小超市这种商业配套，是大商场、大的购物中心，这种大型的商业配套，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它会影响周边5至10公里之内的居民来到这儿消费，包括一个商业的一个群落的一个未来的升值问题，这就是商业配套。第三点呢，就是其他配套，这个其他配套就比较宽泛了，就比如三甲医院、大的公园，包括好的学校，其实都会影响这套房子的未来发展潜力。最后一点呢，是小区自身，小区自身品质好，开发商是大开发商，后续的服务好，后续的服务指的是什么？物业好，包括户型好，这几点都是就是都是保证这套房子未来的一个发展的空间，就像这位露露朋友说的，未来的一个潜力。那刚才为什么把小区自身放在最后，并不是说它不重要，它也是很重要的。那同一个地段啊，交通也好， 商业配套也好，包括周边也有大型的这种公园学校，但是两个小区也是有好坏之分的。那好的物业，好的户型，就直接影响它的未来升值潜力。 嗯，没错。所以说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选房子啊，就现在其实选房子也是都从这几个方面去考虑的，对吧？啊，那刚才这位朋友就是问到这户口那事儿，说我能起诉他吗？这个没用啊，您起诉一个是法院也不会受理，再一个法院他也不能强制迁户口啊， 对呀、 啊，所以这个是没有用的啊，您就好好沟通吧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朋友问题啊，网友龙说最近看中了一套房子，离京开高速和五环都只有600米，会不会影响受到这个噪音的一些影响？ 啊，这个是肯定的呀，就是如果离这些快速路高速路比较近的，像那种临快速路近的这种房子啊，无论您是低楼层还是高楼层，都会受到这种噪音的影响的。这种噪音响可能白天来说没有感知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在晚上，比如说夜深人静的时候，您躺在床上一定会听见这种车流喧嚣的声音的。那有的朋友就说了，我能不能通过这个后期的装修，比如我加两层那种玻璃来改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可以的，但是并不能说完全的去避免吧。那如果夏天的话，您要通风是比较开窗，那如果开窗的话，这种噪音就会传进来。那也不是说没有这种解决的方法啊。那怎样避免这样的问题呢？选房的时候啊，咱们都尤其是新房、二手房也是一样的啊。咱们要看好了这个小区啊，哪块儿。哪栋楼是临着这种高速路、快速路的？甚至说啊，除了这种高速路有吵的问题，还有什么临什么会有吵的这种现象呢？第一就是小区的公共通道。什么叫公共通道？人行道、车行道都算这种公共的通道。一切可以挨着产生噪音、有这种噪音的隐患的地方，都叫这种公共通道。那如果这栋楼挨着小区的公共通道，就会有这种噪音的这种困扰。第一，第二，车库的进出口，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问题啊。比如车库的进口、出口，因为车库都是有隔离带的，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这个车通过这隔离带的时候发出这种声音是非常的明显的。还有就比如白天晚上车进小区的时候，它会有鸣笛的现象，那晚上听的也是非常的明显的。第三个就是有的小区，特别是新建的小区啊，都是它有公园，甚至有这个孩子跟老人活动的这种公共区域。那这个区域大家不要以为就说我的楼栋，然后我家的窗户正好挨着这个，是不是有一种赏心悦目啊？因为公共区有的时候是绿地嘛，这点您要有心里有一个预期预判啊。那既然是公共的活动空间，那就会有人过去，比如孩子要去玩，小孩呢如果放寒暑假或者是说还没有上学的小孩，白天很有可能那个家长就带小孩过去玩耍，那就有一个比如说孩子比较吵，然后呢晚上呢说不定会有这种跳广场舞的这种现象。那如果您家离着这个公共区比较近啊，可能从白天到晚上都能听见这种人是就是欢笑小孩的打闹声，或者是说广场舞的这种音乐声都可以听到的。 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吧，反正就是除了这几个问题之外呢，包括还有之前说过的那个楼，就是那个电梯的那个问题。对，如果比如说你是在顶楼啊，尤其是在电梯间的旁边什么的啊，然后要看一下您家的一个卧室到底是在什么位置。 对， 因为客厅其实还好啦，因为白天也没关系嘛。尤其到晚上特别静的时候，然后如果有这个电梯的上上下下的时候，这个电梯间的位置其实还是挺这个声音还是挺大的。 是， 那如果是紧靠着这个卧室的话，您要看一下您的睡眠会不会受此影响啊，这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好的，我们下面呢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陆峰有一个问题说，我最近在选大兴的这个先进房，想问一下，我在河北买过一套房，而且是贷款，那现在是不是再买就算第二套了？在大兴买先进房的首付要多少呢？ 这位朋友他其实是他在河北有买过一套房，然后是这套房是贷款。那您就要想一下，就是说您在北京买这个房子到底是商贷、公积金贷还是组合贷？商贷跟组合贷的话，那在北京买就算二套， 就算二套。如果您是说，我可能首付足够，然后我就是纯公积金，那没问题，您就算首套。 嗯， 那如果是商贷的话，二套啊，二套的话是，如果是普宅的话，那首付可能就达到了60%。那如果非普宅的话，达到了80%。那这位朋友说了啊，他在大兴买现金房，大兴的现金房现在啊都算非普宅，没有普宅。所以说呢，如果您是公积金，公积金贷款，纯公积金贷啊，算首套，那首付也要40%。那如果是纯公积金贷款，您不可能能贷到就是说不可能首付40%，可能要更多了，因为公积金只能贷120万。那如果是二套呢，80%。所以说，大兴的这些现金房啊，都是非普宅。非普宅就意味着，如果是商贷或者组合贷，二套首付达到了60%。 所以就是说，在河北买过房子的话，就是虽然不看您这套是不是还有这套房子，但是您贷过款，那这个就确实是只能算二套了，因为现在认的是全国的这种贷款嘛。那之前有朋友说在北京之外，也就是在外地啊，买过有两套房子，但是没有贷过款。然后呢，在北京再买的话，算首套算二套。那这个时候呢，目前来看是算首套的。 对， 除非这个国家的其他政策又在变哈。在没变的情况下，您没贷过款，然后外地虽然有两套房子，但是北京没有，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算首套的。 是的， 对，所以就是还是要看贷没贷过款这个事儿啊。 还是还有一些朋友啊，就是说，他可能不是京籍，然后呢，他可能北京的房子呢，现在对他来说，买起来有点费劲，他就会问我说，我要不要在京周边先贷款买一套？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啊，你要想好了，如果一旦到时候经济充裕的时候想在北京买房了，您如果再商贷，那就算二套了。那意味着首付要增加到60%，所以说 非普的话就80%了。 对呀， 所以就说，关于这个第一次的买房的这个机会啊， 对， 千万不要浪费。 第一次买房，第一次贷款的机会都要慎重。 对对对对对啊！好的，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我们的这个公益计划啊，免费的。大家呢如果需要我们的专家去给您去看一下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燥伤肺，秋季提高免疫力刻不容缓。为回报广大顾客，千牌灵芝茶、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将从8月17日至8月2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初秋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千牌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8月17日至8月20日，详情可拨打千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集锦。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选房师小陈。你好， 高老师好，大家好。 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哈，需要我们的专家上门去给您看一看全程的一些指导啊，包括质量监督啊，帮您挑选主材啊等等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租金环比上涨 1.6%， 房源成交周期一年来最快，旺季将持续到9月。那一毕业就不得不租房的大学生呢，应该说被称为毕族毕租族，就是毕业的毕啊，租房的租啊，毕租族。每年的七月，随着这些刚需的加入北京租房的市场呢，这个旺季也是随即开启了。数据显示说，上个月呢，北京市的租赁商交易量环比增长 7.5%， 月租金呢也环比上涨，均价达到了每套4837元。而相比往年高校周边市场高烧之外呢，像房山、昌平也成为了毕租族的一个考虑范围。 刚才咱们还在说北京租金的问题啊。 对。 那一组数据啊，近两个月啊，北京的这个租赁成交量环比明显增加，那房源成交的周期缩短为一年以来的最低值。这什么意思啊？房源成交的周期，也就是说可能这套房子挂上去没有几天就租出去了，它的成交的周期是非常的快的。那从这方面就说明了这个北京的租赁市场还是比较火爆的，比较火爆的。那其实跟以往不同的是啊，以往可能是高校周边的这些房子啊，它的那个或者是四环以内，因为它交通比较方便嘛，可以租金就是涨得比较快。那今年呢有一个变化，就是说北京四环外的区域啊，它这个租赁性房源啊得到了一个提升，尤其是这个比较冷门的，之前比较冷门的像房山啊、昌平这些区域，它的这个租赁市场啊也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这跟什么有关呢？其实是公共交通的这个快速发展的影响啊，也就是说地铁可能它现在不仅仅是四环以内交通比较发达了，那它延伸到比如昌平啊、房山这些地区也有地铁了，那有地铁的地方就非常适合咱们，就是刚非常适合这种刚毕业的这种马上要去面临走向社会的这种刚毕业的这种大学生啊。第一是它这些区域啊，房价还相对来说比城内便宜。第二呢，由于公共交通的发达，那挨着地铁啊，它以后去城内上班啊也比较方便，所以说带动了房山、昌平这些区域的一个租金的一个提升。那在租客群体方面啊，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变。那之前其实是80后是市场的主力，那随着这个迭代啊，现在90后呢已经逐步取代了80后成为这个租赁市场的主力。所以说这个现象还是其实就是一个迭代的现象。那80后可能他现在已经有一定的购买力，他经济能力也上来，就慢慢都在买房了。那90后呢，甚至于00后现在毕业了，他面临的就是马上要步入社会去去工作，所以说马上就要去租房子。所以说90后现在已经取代了这个80后成为一个租房市场的一个主力了。 没错啊。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在地铁周边的话，无论是上班族还是说这个高校族哈，都是可以考虑的，因为毕竟它时间有保障嘛。对吧。好，来看下面一条信息。从官方释放的信号来看呢，房地产税立法呢是有望加快。8月7号，住建部在辽宁沈阳召开了部分城市啊房地产这个工作的一个座谈会，要求各地呢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综合施策，把地方政府稳定价、稳房价还有稳预期的一个主体责任落到实处，确保市场的稳定。 这个房地产税立法，咱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传来。那最近又有这样的消息了，是什么样释放一个这样的信号啊？就是说在7月31号那开了这样的一个研究会，这个会上啊指出了一点，就是说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那这句话比较长啊，那其实有的业内人士就分析，这句话其实就是指向了房地产税。那房地产税比我们预期来的速度要更快一些。那之前呢，关于房地产税的这种任何的风吹草动，总能触动市场的这个敏感的神经啊。甚至说有媒体报道，房地产税其实已经初步形成了，那目前呢正在细化跟完善中。那按照年内立法的这样一个计划啊，房地产税其实是要立法先行，肯定是说法先立起来，然后这个房地产税才会后续的这样一个实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比我们预期想的房地产税要来得更快。所以说房地产税一旦来，对于什么人是一个首当其冲呢？就是手里囤积了大量房子的人。包括之前有媒体报道，就是说北京可能有的这个叫手里有大量房的房主啊，正在抛售他的房产。他其实就是这种人啊，是最担心房地产税的到来的。那如果是这种像这种一个人，可能他在并不是那么热点城市有一些空置的房子，那这种人他是更比较担心的。因为他这个房子首先是空置的，就说明他没有收益，没有收益呢还要交着房产税，那就是一个非常的负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这种人是最担心房地产税的到来的。 没错。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由于价格比周边在售项目的市场价格要低，那一些现金房的项目呢也是备受关注，尤其是位于朝阳、孙河、海淀、像东城、丰台等一些核心区域的现金房项目呢都被给予厚望。在五月底现金房销售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呢，已经有多个现金房的项目陆续入市了，不过销售情况呢却也各有不同。即便新房市场的断供半年有余，但除了大兴银海府的一个网签数据显示售罄之外，大多数的现金房都没有出现预期当中的日光。即便是此前比较受到业内追捧，被认为可能需要各种手段才能买到的现金房，在开盘多日之后呢，还是不断的有房源流出的。个别位置偏远的现金房项目呢，甚至出现在了限价基础之上额外再降价打折的情况。 这个日光的现象咱们就现在已经不要想了呀。就是说现在的房产市场啊，已经是一个非常趋于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了，不会有什么抢房炒房了，所以说这款大家不用担心。那现金房并没有像之前卖的那么就是预期那么好，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正常非常理性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呢？第一就是选择的余地大。那现金房同一区域可能有7到8个项目，像大兴这个区域有8个现金房的项目，那对于购房人来讲，他的选择空间非常大，那我为什么非得要去抢这一套房子呢？是不是？所以说刚才咱们说的，即使说卖的比较好的现金房啊，也只是在这种稍微好的地段好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它算卖的比较好。那像房山啊，包括可能以后这种京郊地段，它也有现金房，那肯定就不会卖的那么好了，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说大家可能不要在思想意识里就要说这个房子必须要说日光它才行，并不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非常平稳的现象，那房子现在可以卖了就正常的去卖，这样才是一个正轨。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就是说房子就特别好卖啊。现在像之前媒体报道的这种像房山的这种现金房不好卖，甚至说降价，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比较符合市场的这样一种情况呀。那位置不好的现金房，还有就是说可能同一区域大家选择性比较多的这种现金房，那就是有一个有这样一个选择的这样一种现象，那不好卖也是一个情理之中。 好的，来，我们关注一下下面的一条信息哈。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指出呢，说近期在南京市的部分楼盘上，上市销售的这个过程中呢，出现了企业参与购房增多的一些情况，引起了社会关注。那南京市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综合执法办公室呢，也是高度重视，对该情况呢进行了监测的一个分析研究。 这个怎么说呢，以公司名义买房啊，其实是也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包括像除了咱们北京这种一线城市之外啊，像这种南京啊、深圳啊，都会有这样的现象。那之前啊，已经有什么杭州、西安、长沙这种热点城市发布了这样的政策，就是禁止以企业的名义去买这种商业类的这种房子了。所以说有人就会猜测，那北京会不会这样，北京会不会跟进这种政策呀。其实北京的这种住宅市场，其实公司购买的比例啊并不大，有这样数据啊。毕竟以公司名义购买，其实是在有效的这种期间内啊，它可以有这种不用受限购影响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呢，以公司名义去购买啊，这种现象没有那么普遍，在北京来说。但是呢，像北京如果会不会就是说追随这种其他城市出台这样的商业类产品禁止公司购买啊，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现在咱们的房地产政策是因城施策，一城一策，一旦出现北京的这种以公司钻这种以公司购买商业类产品的这种比较多的这种现象，拿这个去炒作，那北京肯定会有这种出台这种相关的政策去遏制这种炒房的现象，也不是说没有这个可能。那之前也有说过，就是说商业类这种产品啊，会不会说以后就禁止买卖，说以后就是说以租赁市场为主，也有这样的传言啊。其实商业类这种产品啊，也是一个怎么说，历史遗留问题，它后续怎么开展，其实是跟市场的反应是有强相关的。如果有人拿商业类这种产品去炒作，那肯定后续就会出台商业类产品的这种限购政策。那如果是商业类这种产品是稳定的、持续的、有序的发展呢，那肯定就不会出台这种政策，它是跟市场的反应强相关的。 好，来关注最后一条信息。刚刚过去的七月呢，楼市重磅消息不断，那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对房地产调控做出了一个明确表态，要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现在房贷市场到底如何呢？有一个数据啊，八月份的一个数据说，2017年这个七月全国首套房贷的平均利率呢是5.67%，同比上升13.63%，是2017年1月以来连续19个月上涨。 现在以北京来看啊，房贷这个首套上浮10%到20%都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是二套的话，或者是说它的那个信用记录不太好的话，上浮会更多。这是现在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那之前说的像一些小的银行啊，上浮30%的这种现象也是有的。像这种商业类的这种产品啊，普遍都是上浮10%到20%，甚至说住宅也是上浮10%到20%。那像之前前两天啊，也有这样的传闻，就说上海啊放松这种商业利率了，说甚至说打折了。但是呢，传出没有两天，上海那边的银行马上就进行了一个辟谣。所以说现在银行信贷比较严格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甚至有业内的专家去推测，直到今年的下半年银行的信贷都不会放松。所以说对刚需来说呢，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这意味着它可能后续还款甚至是几十万的这种增长。那现在银行的信贷政策就是这样的，那对于咱们刚需来说也没有办法。那如果您真的是着急买房，那只能是硬着头皮扛这个信贷。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房产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另外一个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参加我们装修陪同计划的朋友就尽早报名，尽量在您装修前的一个月来报名啊。这样的话我们会让我们的专家提前去给您看一下 下，然后再加上各种设计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可能得打出一定的富裕量，要不然的话这个一直排着这个可能怕耽误一些时间哈，人也比较多。 这个之前也有一些网友问过我啊，其实装修的工期可能不会很长，但前期的设计跟家人商量采纳这种设计方案的时间也挺长的呢。 这个呢就是当然你要快肯定能快，但是就怕万一中间你说有什么要改， 对呀， 那就很麻烦嘛。所以说尽量的还是把前期的这个预备的这些时间呢， 打好时间， 对对，时间长一点，这样的话省着以后中间再改，你把什么都弄得自尽量的完美吧，这样的话呢，这个装起来的也省事儿省事， 而且装修的黄金时期就是秋天，秋天那会儿肯定您家装，别人家也要赶这会儿装啊。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提前报名哈，85013710，85013710。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来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有位这个朋友啊，周周说想问一下，就是在大兴啊，这个现境房啊，刚才咱快讯里也说过现境房的事儿啊，说想他说在这个。月华锦和月华峰之间纠结，说能具体说说这两个的优劣势吗？ 啊，具体项目啊，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就说区域吧。 区域吧， 就说区域。这个一个在亦庄，一个在黄村，这个从区域就可以完全的对比出来，您到底可以选哪个？那亦庄大家都知道，亦庄是一个产业园区跟居住区相结合的一个地方。那亦庄呢，既有这种这种生产线式的产业，就比如说和路雪呀、奔驰这种。生产线，那也有呢比较高端的产业，就像互联网公司，所以说它是一个产业跟居住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区域。那它区域内有一个南海子公园，都是也是比较有名的，可以媲美咱们北边的奥森，所以说呢，如果您在亦庄区工作，那住在亦庄其实是一个很比较方便也比较享受的一个事儿，毕竟离您的工作区比较近啊。那如果您不在亦庄工作，那就您住在亦庄，那亦庄的地铁就在亦庄的核心区，那您选的这个项目是不临铁的，这点您要想好，您就势必要以一种自驾的方式去通勤上班，这是亦庄。那另一个项目呢，在黄村，那黄村我们都知道它是大兴的一个老城啊，它是既然是老城，它的老城气息就比较浓厚，首先呢配套这块它是不缺的，它是有一些的基础配套，就这种像日常的配套啊，咱们都是比较完善的。还有呢，高大型的这种配套也有，就像它能够得到的，就是这个大兴那边的这个宜家汇聚，算是比较大的配套了，离着这个项目也就5公里，还是比较方便的。那地铁通行它也有地铁，所以说呢，这两个区域就看您接受哪个区域了。一个区域就是比较产业园跟居住区相结合，亦庄。另一个区域呢，就是老城的气息比较浓厚，老城的气息，那就是说它可能这个区域里有很多的二手房，并且是那种相对来说年头比较老的二手房，二手房跟新房相结合，这种区域，它区域内的这种老的这种老土著也比较多，就是说老大兴人比较多，那亦庄呢可能就是新北京人或者是说新南城人比较多，这两点您可以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吧。 好的，还得看一下比如说您自己以后的工作会不会变动啊，是到底会在哪儿啊等等，包括自己的亲朋好友是不是在哪些区域哈。好，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微信上的一个朋友的问题啊，高红梅说问一下，说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工作，但是呢曾经在上海工作，那请教一下我上海的公积金能不能取。 这有一点是可以取的，这可以肯定是可以取的，但是呢无论是您通过哪种方式取啊，您都要去跟您之前在上海工作的那个上海的那个区的区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去申请。有两种方式可以取，一种呢是异地买房，就是说您可以通过在别的区域啊买房这种方式来提取上海曾经缴纳过的公积金，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离职的这种方式去提取，但是这一点啊有一定的风险，就是说提取之后啊，就是您要拿到之前在上海工作的这个单位原单位的这个离职证明，包括相关的手续，去当时您缴纳的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去提取，可以都提取出来。但是有一点啊，您要记好，就是说一旦提取后啊，这个上海的公积金啊将会被封存， 取缔了，您以后再去上海工作都不能缴纳公积金了。 就是说我如果比如说我在这个上海这个地方我把它取出来了， 对， 那等于说如果我要再变动回上海的话，我就公积金就没有了是吗？ 不能上了。 那为什么呢？ 就为了防止比如说我拿一个离职证明，其实我没有离开上海，那我就想把公积金取出来，这种人是有的 啊。 您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不都取完，我取一半行吗？ 应该是不行， 不可以的， 对，不行 啊。所以也就是说，您要想好了，就是说我这个还会不会回去上海？ 对， 如果我要回去上海，可能我还要在那边去工作的话， 对啊， 那就尽量先别取了，因为我怕到时候真的这个不能用，或者说不能上公积金了，这个 是 有点问题。 还有一种方式，就可能离您比较远了，就没给您介绍，就是说一旦退休之后是可以取出来的，就您就等到退休 啊， 这种三种方式。 对，退休可能相对来说更保险一点，在上海。 对啊，那您这个钱就看您多少钱了，是不是？如果说钱不多的话，也不建议您就这么折腾。万一以后还有机会回到上海呢？那如果现在取了，岂不是上海以后再回去的话就没法上公积金了？ 是每个城市都这样吗？ 不是， 不是， 这也是因城一城一策。那像苏州啊，可能那个青岛就又不一样了， 又不一样了啊。所以， 但是异地买房也是可以提取的呀。如果您说真的说在北京想购置您的这个房产了，也是可以凭北京的这个买房发票再回上海，然后再做一些相关的手续，可以把上海的公积金提取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提的话，那再去上海工作的话也是不能用了吗？ 可以，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就是只有一种方式是不可以再去上海公积金，就是说以离职提取公积金的这种方式。 啊，这是不可以的。 对。 所以就除了离职这种情况，其他的时候下回我还能去是吧？ 这个离职提取公积金就是默认了您以后不再回上海工作了。 好的，行，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听清楚哈？如果还有什么样的这种问题，欢迎您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啊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一看啊，这时间过得还挺快啊， 是 这个马上到了，所以今天可能来不及再回答大家发来的问题了，以后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说。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事情哈。明天见。 10块钱可以买到一杯奶茶，10块钱可以买到一块鸡排，10块钱可以买到一条一斤多一点的鲫鱼。但是如果我告诉你10块钱可以买到一头海参，你会说那海参是真的假的？我不仅要告诉您是真的，还是野生的，达到一级品的进口海参。 没错，鲜芋仙野生一级品海参伏天活动，不要1999元一盒，到岸价直供，一盒只要699，并且成功订购3盒，还要再送一盒，再送一床，品牌下倍，这样算到每盒海参呢只要524块钱，每盒40到50头，是不是只要10块钱一头呢？ 对，最后一天看到40071061108的热线刚爆出，已经有5位朋友成功打进来。手机尾号1046的朋友说，昨天电话没有打进来，这么大的优惠不买呀，太可惜了。自己呢是从10年前就开始吃海参了，现在呢吃鲜芋仙也有3年的时间，说啊这500多一盒，价格确实实惠啊。 海参呢虽然一切靠自己，但是啊，它神奇的切断自愈能力、修复能力，使得个个都长得很健壮。这样的海参呢，吃到的都是营养。再比如呢，它是干海参，第一好保存，营养保留好；其次就是泡发好。 是的，达到了一级品的品质，泡发率高，含盐量低。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这样200克的干海参呢，一家人隔天吃一次，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 对。 那么还有一个亮点啊，就是咱们的到岸价，钱花的实在，